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420集，偷梁换柱。大皇子斜着眼睛看老三，那意思还挺会挑的呀。谁不知道仇神是轻松活，三皇子抢着做，让大皇子跟着白玉堂去赵普军营。白玉堂和赵普据说关系铁得很，那赵普是什么人？别到时候一不开心宰了大皇子。只是大皇子之前冲撞了白玉堂，差点受罚，所以他现在有什么话也不敢说，更不敢违抗轩辕劫的命令。于是轩辕劫点了点头，一挥手， 就这么办吧，你也带个人随你去。 嗯，父皇，我带老师去吧。 也好，你俩好好去赵普军营见识见识，机会难得啊，跟九王爷学一学用兵之道。 是，儿臣遵旨。 大皇子正答应，白玉堂却突然开口， 其实去不了那么多人，赵普军营守卫很森严，为了避嫌还是少去点吧，我和他交情好，也不想给他惹麻烦，大皇子一个就足够了，带几个侍卫，其他人就免了吧。 哎，玉儿，人多有个照应。 人多也未必有照应。 说着白玉堂看了看大皇子，大皇子一张脸通红，话也说不上来，白玉堂是暗损他们几兄弟都想对他不利。轩辕劫笑了笑，点点头， 好吧，就这么办。 之后众人别过轩辕劫离开，折影随白玉堂一起去太子府住一晚。众人刚出门，就那么巧碰上了刚好路过的轩辕爵和荀月白。这两人显然是收到了风声，知道赵普派来了使者。大皇子出门就让等候在门口的随从准备收拾东西，明天一早要出远门。 哎，大皇兄，你要出远门啊？ 是啊。 大皇子点点头，指了指白玉堂， 跟他去趟赵普军营查点事。 我也去。 轩辕爵似乎很感兴趣，大皇子有些为难，不过也没说白玉堂不让的事情。 人家请的人不多，下次吧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轩辕爵估计给这大皇子吃了不少迷魂汤了，对他态度还蛮好。 不如让属下陪同。 月白功夫可好了，又熟悉中原风土，不如让他陪你去。 不用了，手下败将而已，能高到哪儿去啊？带他还不如带上十二。十二，你跟我去吧，赵普最喜欢交朋友，你这性格估计跟他合得来。 是。 白玉堂见展昭恭恭敬敬的样子跟平日对包大人差不多，忍住笑，带着人走了。大皇子自然也不会为个侍卫的事情想太多，的确，既然荀月白是殷十二的手下败将，那要他去干嘛？带殷十二更好吗？而且一切白玉堂做主，这是皇上吩咐的，大皇子也不敢多说什么。再者看白玉堂和折影一起下山有说有笑的样子，估计和赵普关系很铁，这会儿还是别顶撞他，不然有他的罪受。更何况白玉堂早先救了他一命，大皇子也对白玉堂稍微改观了些，总之没之前那么讨厌了。等大皇子和白玉堂等人都走了，轩辕爵皱眉， 这白玉堂真是， 哼，无所谓，来日方长，这次不行还有下次，反正我们也有事情要办，他们不在就刚刚好。 说完转身走了，轩辕爵就跟着荀月白，那样子倒像是荀月白才是主子。一路下山，白玉堂就看展昭， 猫儿，你有没有发现什么破绽？ 你也发现了。 嗯，轩辕爵和之前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。 我也觉得， 而且功夫还变好了呢。 两人对视了一眼，这个轩辕诀是假的。掌灯之后，赵普的大营里渐渐安静了下来，士兵们吃过了饭，留下值夜的，其他都回军帐休息去了。公孙跟小四子萧良一起吃完饭，正想着怎么想法子哄这俩小家伙早点睡，他好去学功夫的时候，却看到小四子洗了把手就爬上床。 我要睡了。 晴儿，你这么早就睡觉啊？ 嗯，困了。 萧良觉得有些可惜，还以为可以和小四子多玩一会儿，结果这么早就睡了。 那姐儿你先睡，我去找师傅。 不准。 小四子一把抓住萧良，萧良一惊，小四子拽了拽萧良。 小梁子你也早点睡嘛，早睡早起精神好。 姐儿，吃过饭就睡觉不好也是你说的。 小四子眨了眨眼，捂起腮帮子。 那个不算。 小四子不准胡闹，吃了饭至少过半个时辰才能睡觉。 公孙有些无奈，捏了小四子的鼻子一下，小四子撅个嘴拽着萧良。 那小梁子咱俩玩，爹爹你去学功夫吧。 公孙有些无力地看小四子，伸手捏他腮帮子。 你干嘛催爹爹去练功啊？ 爹爹练功好累，练完了好早点睡觉。 哼，你还挺孝顺啊。 公孙抓住他就揉脸，小四子被公孙搓来搓去，萧良一听公孙要去学功夫，那就表示他可以和锦儿单独玩了。 学功夫可累了，早点学早点睡啊。 公孙想了想，觉得也是。 不过最近事情挺多的，不知道赵普忙完了没有，万一他还在办正事儿，我去不是打扰他吗？ 能教你功夫他会忙才怪了，难怪今天一天都屁颠屁颠的。 嗯， 哎呀先生快去吧。 萧良往外推公孙，公孙也没办法，就被萧良撵出门了，只好跑去找赵普。此时啊，赵普军帐里，欧阳、邹良还有龙桥广正在查看北海附近冰河一带的地形图，发现那附近地势还是比较复杂的，冰河众多，不知道其他的河下有没有尸体。不过那三人专心致志查地图做记录，赵普却是心不在焉，外加坐立不安。就见他一会儿坐下，说了不到三句又站了起来，之后又在大帐里转了一圈，随后搔搔头什么的，特别是军帐外面传来脚步声的时候，他更是伸长了脖子往外望。欧阳、邹良和龙桥广就见他一趟一趟忙得慌，最后欧阳忍不住了。 不是，我说王爷，你是不是长虱子了？ 啊，什么狮子？ 三人叹气，这时就听到门口有脚步声，赵普眼睛就是一亮。三人对视了一眼，这脚步声一听就是公孙的，还挺轻快。公孙到了大帐门口，先往里瞄了一眼，他在军中深得尊重，再加上和赵普也不见外，出入根本不会有人管。公孙一眼瞧见军帐里人挺多，觉得赵普可能在忙呢，就想回来晚些再来，别耽误他办正经事儿。谁知道就听赵普突然挺大声的开口， 今天就到这儿吧，具体事情不用我吩咐了，你们照着办吧。 欧阳等三人面面相觑，这哪儿跟哪儿啊，正纳闷，就见赵普斜着眼睛看着三人。 赶紧走赶紧走。 三人无语，只好站起来溜溜达达出来了。公孙站在门口心说还挺巧，正好说完了。三人出来对公孙拱了拱手，就告辞回各自大营了，觉得也好可以早点睡。公孙见人都走了，就进了军帐。 等公孙进去，欧阳就问身边的邹良和龙桥广： 王爷昨天没教成公孙功夫，别扭了一天，今天看来是要动手了。 不过公孙先生性格彪悍，王爷这如意算盘打得倒是不错，会不会挨揍啊？ 挨揍是肯定的，问题是揍的时机如何？ 时机？ 龙桥广和欧阳抱着胳膊，一副愿闻其详的样子。 正所谓放长线钓大鱼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这机会是千载难逢，王爷要是用得好，那么事半功倍，挨打也开心。可如果运用得不好嘛？ 邹良似乎有些担心地回头看了一眼赵普的军帐，摇了摇头： 凶多吉少。 这么严重？ 邹良一挑眉，往西边去了。 喂，你军营不是在北边吗？ 饿了，去拿点东西吃。 龙桥广和欧阳对视了一眼，饿了，伙房也不在那个方向，他去吃什么？两人不解，西边是军营供客人住的地方，林业火貌似住那里，不过两人也没多想，各自回自己的大营去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喂，哲影。 嗯？ 陪我出去玩吧。 你很闲吗？ 可不是很闲吗？看看我都多久没出场了。哎，我已经是个无用之人了。 说什么呢？你不天天在元帅跟前跟着？ 那你看我说话了吗？ 不说话你人就不在吗？ 你，哎，算了，不跟你说了。榆木脑袋。 还真是小孩心性。导演， 嗯，你们最近怎么了？找我找得很频繁啊。 哦，我想说下子影。 哦，我知道你想说啥，你去找编剧。 啊，好。编剧。 啊，我在。哲影呀。哎，正好你在，来念下这句话。 哦，好。各位观众老爷好，多多订阅分享，你们点的 CP 都会有。 好了，没问题了，你和子莹的小剧场嘛，这不就安排上了吗？